为阴山寺高上一层顶，明亮亮黑河如银带，碧悠悠孩子呼水亮晶晶，一阵阵清风吹动了湖中的月影，闪烁烁寺外几处篝火红，那昭君眼望月光心烦乱，哎，命侍女取过琵琶就散一散心情，弹一曲长相知，把愁怀消遣，哭听得乱铃叮咚响，一阵马蹄声，转下雕鞍，双眉紧锁走进行宫，忽听得放松琵琶声断续在耳边，悠扬婉转深动听，见昭君身披月光如轻纱薄雾，袖带飘飘似垂柳在笑颜中，水仙般的淡雅春兰般的文静，金一般透彻玉一样晶，嫦娥在广寒宫，虽然美貌无双天下少，却为何是这样的拘谨冷似冰，我万里迎亲指望你帮助我商量些国家大事，安慰我在困难之中，这些天国事纷纭，我心烦乱，满腹愁烦，说与谁听，不由得叹一声，昭君听，有人长叹，忙回首，见是单于放下琵琶就忙把礼行，口称王爷千岁焉知接驾，那单于忙搀起昭君，是慰问连声说，焉知你穿得这样单薄，要多保重，草原上炎热夏天，这夜晚还有凉风，昭君说

北千天风雷起，乌云滚滚滚滚滚滚似深潭，霎时间雨珠风儿寒，天晴雨过风。风啸云散，饥荒忙驾小船，登舟离岸只何见，抬头看望东南，云走山头碧绿绿的天，长虹倒挂天边外，碧绿绿的荷叶衬红，连打了来到地里溜的金丝里，这就刷了拉放下了钓鱼竿，遥将船龙岸，弃舟至山前，换铜二放花篮，收拾蓑衣和鱼蛋，一半鱼儿卤水煮，一半在长在换酒钱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，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。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啊，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

城边路有三个余里，灯火光照彻的台上下口，三两红虎周公瑾，看罢多时呆呆发愣，想东吴六郡八十一州的赤子苍生，天啊全仗着花弓一计，我烧不退逃兵难保血，寒了江东啊，寡难敌众，不由得心中烦闷，面带愁容。在这时候啊，唰啦啦，西北狂风起江面，滴溜溜，胸涛滚滚，怪浪层层。忽见那曹营内中央黄旗被风折断，飘摇摇被风浪卷入在大江中。周公瑾看罢心内惊喜，转过身阎王诸将手指着曹营说，你们来看那曹营内中央旗折，乃不祥之兆，他一定要众谋之计，损将折兵。正说话间，帅子旗被风飘起，风雨面上啊，猛想起有一招失算，叫忙费了前功。这隆冬天是西北风，吴军在南，曹军在北，若总破自己反烧了自己的营。想至此，哎呀一声就跌倒在地，只觉着五内如焚呐，体似寒冰。那众将官赶上前，连叫声都督啊，他是昏迷无语。周公瑾他只听听到尘埃，口吐鲜血。